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希杰。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电影呢是成人世界，那它是尼尔布洛姆坎普、每次他的名字都需要想一下才有办法。 这是哪一国人的名字？ 这好像是一个南非的电影导演。那他最早最有名的电影呢就是2009年的第九禁区。第九禁区、也是跟这个外星人啊有相关的一个科幻电影。 之后会讨论嘛，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这三集就是这个尼尔布洛姆坎普的三部曲，就是第九禁区、极乐世界跟成人世界。那我们从最新的成人世界开始聊。在这之前我们应该要先报考一下这个我们的近况吧。 好啊。 那歪博士最近过得怎么样呢？ 我最近嘛，最近以工作来说非常的忙碌，因为现在同一个业务剩下我一个人能做，另外一个同仁已经离开了。 我们的好兄弟已经来调单位了。 对，所以说他的事情就调到我身上了，那我就变得比较忙了一点。那我就讲个最近发生的有趣的事情好了。 好啊。 其实我本名并不叫做李希杰嘛，对不对？ 但 是 那不是 我本名。但是呢，厂商呢要寄发票给我的时候呢，他把发票放进去了，然后寄给我了，就他竟然在上面署名李希杰。我收到的时候，上面写李希杰，我觉得非常好笑，因为他可能从 FB 上面看到我的名字。然后他以为我就叫 这 个名字。 那这样子，这个公司的系统还有办法把信寄到你手上？ 我也是觉得蛮厉害， 蛮厉害的。表示这个希杰歪博士的名号，其实在公司里面也算是非常响亮。那关于我个人的这个近况报告呢，大致上就是在处理一些短片啦、动画影片啦。还有展场的一些布置啦。接下来十月底之后可能会到学校开始做一些巡回演讲。对，那其实是有点紧张啦，但是还是要保持正面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大概就是近况的部分。另外一个我在节目中呢要诚恳诚挚的跟希杰歪博士道个歉。 好，你说。 因为我们本来录音的这个时间呢是好像是礼拜三吧，对，那后来有点事情就改成礼拜五。好，那礼拜五又有点事情 啊，这个都没什么好说的了，没什么好说的，事情做完就好。 对对对， 好吧。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很抓紧时间的，一定要在每逢一号的时候要这个上映一集，我们还是会达成这个目标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尼尔布洛姆坎普，他是一个南非导演。他非常年轻哦，现在只有36岁。我现在对于这个年纪是有点在意啊，不知道希杰歪博士你会不会 觉得有点。我其实也是非常敏感，像你刚刚讲说他36岁的时候，我已经在计算说我跟他之间差几岁，我们两个成就差多少，你知道吗？ 对对对，我最近对这件事情非常敏感，不知道为什么。这好像是这个无可避免的一种比较心态，或者是说好像就是会有点嫉妒那些有才华有成就的人，这个内心就会不自觉的油然而生一种，或者是说是羡慕也好，嫉妒也好，钦佩也好，各种那种复杂的情绪这个集结在一起的一种感受吧。 如果说对方本来就很有才华，我是不会有嫉妒羡慕的，不会有嫉妒的那种情绪。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可能你也知道，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他可能凭着他的父亲啊怎样而比你早拥有很大的成就的话，可能会有一点不爽， 就是心里会有一种吃味 吧。或者是说对方可能是一个平常好像故意在人前表现的好像很善良很有爱的一个人，结果呢他女朋友超级正，身材很好，结果后来被警察抓到，他竟然会吸毒，你会想说凭什么凭什么 凭什么，你是在影射那个什么羊吗？ 凭什么你可以跟叉叉在一起？ 对， 哦哦，哎、欸， 我最近心理不平衡是因为这件事，对，啊， 确实是会让人产生一些心理不平衡。哎、欸，我们在闲聊这个主题的时候，事实上是和我们之后等一下要讨论的这个成人世界是有相关联性。 嗯，没错。 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想一想，这种错综复杂的一种情绪，包含了一种钦佩、一种嫉妒、一种仰慕。一种爱之深责之切，欸，或者是说对他又爱又恨的这样的一个交织的一种情绪，欸，我觉得这个是人类独特具有的一种性格，一种特质， 嗯， 而这个特质可能在其他的动物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发现。那在机器上面呢，我个人是觉得完全不可能会有这样的特质， 就算有也是假的， 就是它也是一种信号的模拟，或者是一种资讯的模拟。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呢，可以好好认真来讨论一下这个意识，为什么人会有意识而机器没有，人有灵魂而机器没有。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成人世界》这部电影和其他一些相关联的电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好，那我们下一段回来的时候来聊聊这些话题。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 啊，我们聊到了这部电影叫做《成人世界》，它是由尼尔·布洛姆坎普。哎，念久了之后，这个名字就越来越顺，越来越好念了。这个36岁的南非导演所制作的这个《成人世界》，其实这个片名很有趣，因为它的英文片名叫 Chappie 嘛，就是那个机器人角色的名字叫 Chappie。 他的 Chappie 所有字都是大写，但是唯独那个 P 的那个 I 的是小写。 嗯，是因为那个 I 是我的意思吗？ 他强调那个 I 那个自我意识，对， 自我意识哦，人工智能的那个 I 的那个意思。OK， 所以哎，中文把它翻成成人世界，成人世界跟 Chappie 有什么关系？ 因为 Chappie， 这要讲到 Chappie 的剧情，我稍微先描述一下吧。 嗯。 那个因为我们节目是英雄旅程，所以大概就是按照英雄旅程的方式来说明。那英雄旅程一开始呢，会有个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就是在那个时代呢，治安不好嘛，那警察是人嘛，那工作起来可能很危险，所以呢，就有一家公司呢发展了机器人警察。那他们就靠，但机器人警察呢，他并不是人工智慧，他算是有点像是西驴那样子的概念了。 嗯， 那所以说他等于是帮助人类维持治安。然后有一天呢，发明这个机器人警察的工程师啊，他自己写出了一个真正的人工智慧，他很想要尝试，但是他老板不给他试，然后他就偷偷的灌在一个报废的机器人里头，把那个系统 OS 灌在报废机器人里头。但是呢，这个时候平凡，刚刚都是平凡世界哦。有一天，突然呢，遇到了忍者和尤兰蒂这两个混混。 混混的名字叫忍者和尤兰蒂啊，两个人。 对。然后呢，这两个混混呢，就等于就是绑了这个机器人工智慧的机器人，叫做 Chap， 绑架。 嗯。 然后，并且呢，要男主角，还有算男主角之一的工程师来帮助他们，这样子。啊，之后就会发生，就是让他们如何调教这个人工智慧的机器人查普，那查普就被后来就被训练成一个混混啊，帮忙忍者他们抢劫啦什么的。那之后就是因为但是因为查普是一个快没电的机器人，他已经是报废的机器人，他有问题，他只能活几天，所以之后就会为了延续他的电力啦，然后要忍者他们要还抢钱来还钱啊，这样发生一些、 就是、中间碰到了一些冒险、 大混乱，对对对， 跟一些困境他们要去突破。所以这个成人世界这个片名中的成人是指一个变成人的过程， 对， 应该说是这样。 查普 刚出来的时候他是机器人，但是他出生的时候像一个小孩，他怎么变成、他基本上有双关语了，就变成人以外、他还要变成长大成人的那种概念。 所以说这个中文片名说它翻得烂也是真的很烂，因为让人会有那种不当的联想，以为是十八禁的那种不能看的东西。诶，可是说它翻得好也翻得蛮好的，因为它确实是有符合那个电影的剧情。 对， 诶，刚才提到了这个机器人和人工智慧的差别，我觉得我这边会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这个机器人呢，基本上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自动化控制的过程。自动化控制的过程就是一个逻辑选择器，就是当你面对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对它做出选择。例如说，我们走在路上碰到红灯的时候，你会选择 停下来或者是闯红灯。 那碰到绿灯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走过去，但是就是会有一些人绿灯不走，在那边不知道干嘛， 呆呆的滑手机忘了走。那遇到黄灯的时候， 有些人会抢黄灯，有些人就停下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逻辑选择器。所以我觉得一开始这个成人世界里面这个机器人警察，它就是一个逻辑选择器，就是它当它开始前进的时候，是因为它有接受到一个任务的指派嘛。那它到达了这个犯罪现场的时候，它就进行选择，判断对方是有敌意没敌意，有犯罪没犯罪，开始做一些选择，然后开始战斗，它是属于一个逻辑选择器。可是这个阿宅工程师啊，把它安装了这个具有人工智慧的。具有人工智慧的这个 OS，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感情咯。 感情，所以说这个 Chappy 这个机械警察人，警察机器人，他被安装了这个人工智慧之后，他居然只有不到一岁的这个不到一岁小朋友的这个思想，我觉得是蛮奇妙的。就是他必须要 还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不止感情就是思考能力吧， 他必须要从头开始学习一些技能，而且他对他自己的人生目标啊、情感的依赖啊，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我要怎么过日子，我的情感是什么，我身边的人对我是好是坏，他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自己的想法。那可是这个跟逻辑选择器有什么不同？跟我们刚才那个过红绿灯的那个方式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个就是机器人他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意识很难判断的一个点。我也可以把所有的问题打得更细更散更细腻，每一个都是一个选择啊。我要不要跟爸爸说我想看书，这也可以是选择。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所谓的人工智慧，在现实社会里面，现实世界里面应该还是没办法被开发出来。 因为说真的，我觉得我们人啊到现在其实也还不够了解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特别，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说我们人有的东西，比如说情感啦，逻辑思考啦，甚至非理性的思考啦，这部分你要怎么把它用科学的方式描述出来，是好像很困难的一件事。 我觉得人工智慧它没办法像人类一样有灵魂有自己的意识，它就是一个逻辑选择器，而且它只是一个越做越细的逻辑选择器，然后让我们觉得它有人工智慧，但事实上它还是逻辑选择器，像红绿灯一样。 所以那就这就等于是说探讨说我们人 why so special 嘛， 对、why so special 就是我们的理性思考非理性思考，我们的情感然后我们的人生目标，这些东西是在我们的脑中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它背后的科学解释是什么，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做出一个人工智慧。 对，我觉得这个至少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是没有办法看到，可能他可能必须要透至少现在电脑的这个方式零和一 true or false 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制造出人工智慧，但是未来可能会有 所谓的什么生化电脑啦，什么 DNA 电脑啦等等，哎，他可能就有办法。 嗯，以现在的人工智慧的发展来说，好像也有两派的资工的那边的人，一派是说，哎，觉得有可能做出来；一派是觉得，以现在的方式是做不出人工智慧的。 嗯，所以这个议题呢，其实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让大家去发展、去研究。好，那我们下一段呢，再聊聊跟人工智慧或者是机器人有相关联的电影。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电影呢是《成人世界》。那《成人世界》是尼尔·布洛姆·坎普他所导演的，他是一个南非导演。那我觉得他的电影呢，三个部曲，《第九禁区》《极乐世界》，其实是在描述一个边缘人啊，或者是贫富差距啦、啊，或者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处境。所以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呢，算是非常的有。突破性也有前瞻性的。那成人世界是他算是这个三部曲里面最新的这一部我觉得他非常的年轻，以后一定会大有所为，只要他不接烂片的话应该是会有很多的发展希望他不要接烂片。那希杰歪博士，你还有什么跟人工智慧有相关联的电影想要跟大家分享或介绍一下呢？ 以人工智慧的电影来说，在好莱坞啊，我来看的话真的是非常多，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类型主题的电影。 嗯哼， 像之前的机械公敌啦， 对，机械公敌，嗯哼， 还有一部叫什么机械姬是吧， 机械姬，他也是在探讨人工智慧的电影。 这些是好莱坞。像日本也有什么我的机器人女友，这部我也是蛮喜欢看的。 嗯哼， 还有日本还有那个阿童木就是那个原子小金刚， 它也是一个机器人人工智慧的电影。其实这个机器人跟人工智慧啊，我觉得有一个童话也是相当的符合。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但是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并不是以人工智慧和机器人的角度来谈。这就是小木偶奇遇记。小木偶奇遇记跟人工智慧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压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它的性质很像。就是小木偶它是一个老工匠老木匠所弄出来的一个小木偶嘛，结果它被赋予了先是被赋予了生命，可是它的样子还是木偶的样子，只是它会讲话，它会动作，它也会说谎，而且说谎的时候鼻子还会变长。对，结果后来因缘际会，总而言之他做了一些好事，做了一些坏事，又做了一些好事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小男孩。那我个人觉得小木偶奇遇记虽然跟人工智慧机器人没有什么非常直接的关系，但是他间接的可能启发了机器人或者是人工智慧的一些概念， 因为他本来也不是人类嘛， 他本来是不是，他就是在讲一个成为人类的过程，成人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小木偶应该也算是这个机器人 的一种只是它是木头做的， 对，它是木头，它这个范畴可能是童话中最早出现的这个成人成为人的这个电影另外还有一个机器人三大定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那个是在机械公敌以后说的那三大定律吗？ 是的，没错它其实是一个这个科幻大师啊，科幻的这个教主啊，艾西莫夫的小说里面提到的这个设定。那我相信对科幻非常有兴趣的这个听众应该都可以了解这个三大法则，但是我们有很多听众他对科幻可能是比较陌生，那我来讲解一下。第一个法则呢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机器人不可以伤害人类，因为人类是创造机器人的嘛，所以他就要把它写死在这个机器人的脑袋里面，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那他当然有一个补述了，就是或者因为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我觉得这个补述就比较没有那么重要了。反正就是机器人不能让人类被伤害就是了。那第二个法则就是，如果，不要违背第一个法则的这个前提之下，机器人要服从人类的命令，因为机器人是人类创造了嘛，所以当然就要听人类下的指示啊。你要他去吸地板，他就要去吸地板；你要他去开门，就要开门；你要他开门迎接你的时候说声 “Hello， 主人，你回来了”，他就要说到这句话。哎，他要服从人类的命令嘛？哎，说到这个，你的好朋友机器人最近还好吗？ 也是，自从上次拿出来之后，现在都一直收在我的书柜里头。 所以他这个成人的过程好像不是很顺利， 不是很顺利。他的爸爸不是很好。 好，那这个艾基莫夫的这个机器人第三大定律。第三法则就是不违背第一和第二法则的原则之下，机器人要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你的机器人好朋友，他叫罗比嘛？ 罗比，对。 罗比他其实放在盒子里面，他也只是符合这三大定律的。你看，第一，他没有伤害你嘛？ 对，没有。第二，他出来可能他才会伤害到我。 他出来会伤害你的心灵嘛？因为你觉得你花了钱购买他，但是他好像没有那么万能，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脆弱，它只要像我之前就花一个周末在修理它，对， 所以你跟它的情感也算是不错的，但是就是你对它有情，它对你无意这样。 对 第二法则就是它必须要听从你的命令，有吗？它有听从你的命令吗？ 它有好几百个指令可以跟它沟通， 对，所以它在这好至少在这好几百个。命令的范畴之下，他是听从你的命令的。那第三个法则就是他必须要保护他自己，所以他现在躺在这个柜子里面好好的休息。 我让他保护他自己，对， 你让他保护他自己。所以这个机器人三大定律，其实在很多的机器人电影里面都会出现，包含了《机器战警》这部电影里面也有出现这三大定律哦。我觉得非常的神奇，《机器战警》它是人工智慧吗？ 他不是吧？他是人去操作，不是吗？ 他其实 电脑辅助， 美其名叫机器战警，事实上他就是一个人，然后外挂了机器的外表。简单来说就是钢铁人，只是钢铁人的身体被炸坏了，只剩脑子，然后其他部分是由机器来取代。我觉得机器战警大概就是只剩脑子的钢铁人。但是这个脑子居然符合机器人三大定律， 怎么说啊？ 他是一个警察嘛，那他是不是要打击犯罪？所以他打击犯罪的时候是符合第一定律的，或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就是他必须要有所作为，不然那些坏人就会去伤害别人。好，第二法则就是他必须要服从人类的命令，他是听警察局长的命令去负责调查一些案子嘛。第三个是他必须要保护他自己，他当然要保护他自己了。然后最后结局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这个调查案子的时候，调查到自己的老板是坏人，结果他居然被他的程式锁死了，没办法伤害他的老板。 哦， 因为他符合第一法则的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这个人类到底是坏人还是好人，还是这个因不作为的人类受到伤害，这个很难界定，所以他的程式就卡死在那里，让他快爬带爬带爬带这样子。我觉得机器战警是一个很特别，他不太像是机器人，但是他又某种程度的符合机器人三大定律。那讲到成人世界，我们回到成人世界好，你觉得我觉得成人世界里面的结局很恐怖，你有没有这样的觉得？ 我觉得他的结局那个世界观企图心很大， 就是如果他有拍第二集的话，第二集的世界观会很恐怖， 我就觉得说任何像这种电影好像最后都可以变得接到骇客任务第一集去， 所有的电影都是骇客任务前传。不管是魔鬼终结者骇客任务前传，还是这个异次元骇客 还有机械 工底机械工底骇客任务前传，还有这个反正各种电影 都是骇客任务前作， 只有 AI 人工智慧那部不行，因为他已经把未来写死，先写死了、 哦 对。 但是、欸、很多都可以这个慢慢导向的这个骇客人物的状态。我觉得成人世界的结局呢，它会产生了说人的意识啊，人的意识里面居然可以把它存在一个 USB 里面。 嗯， 我觉得这很恐怖，就是我可以把我的人，我把我脑袋此时此刻的这个状态备份起来，然后再把这个备份的东西在别的机器或者是别的模组上面重现啊，这个模组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我。假设我死了，它就会取代我继续活下去。 哦，我们刚刚剧情简介好像还没有提到最后面哦，不然我让你稍微提一下最后面这个人的意识存到 USB 是怎么一回事好了。 啊，就是结局的部分呢，就是。他的爸爸跟妈妈相继啊，暂时 他爸爸没有，他爸爸没有死，是他的创造者、 哦、对对对 对那个工程师、 哦、对对对对 他妈妈， 他的那个生他的生父啦、嗯，他的养父没死，他的生父就那个阿宅工程师快挂了，他就把他的这个工程师呢的意识转移到另外一台机器人身上，所以最后就会出现两个机器人，一个机器人是他自己，就是这个 Chappy， 另外一个机器人就是这个阿宅工程师，他已经变成机器人了，但他的意识是人类的意识哦，他的灵魂是人类的灵魂。另外他妈妈也死了嘛，就是这个他妈妈死掉之后，哎，刚好有一个 USB 曾经存取过他妈妈的意识，所以他就把这个 USB 再把他的意识 copy 到另外一个那外观像女生的机器人身上，让他妈妈的这个意志跟灵魂得以延续。我觉得这个意识可以转移是这部电影里面蛮特别的一个铺陈，一个剧情的描述。 也因为意识可以转移，它就可以变成是做出像骇客任务第一集那样的母体。 对对对对对，因为意识可以转移了嘛，你就可以进到母体的世界里面，在母体生活，在母体、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所谓意识转移是什么？意识转移到，哎，转移到你的低潮， 那就代表说意识可以数字化， 数字化、数码化。哎，你可以想象你把你的意识存取在低潮里面，然后放在什么苍井空啦、波多野结衣的那个资料夹里面。哎 ，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好恐怖哦、真的很恐怖哎。 低潮里面有波多野结衣的影片，有苍井空的影片，有西结歪博士的。意识哦，哎，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 我想都想吐。 对对对，好，那我们下一段回来的时候再跟大家做个收尾。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意识的转移，还有把意识存在我的低潮里。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这是你之前推荐给我看的那个电影，叫做《幻命法则》。 我怎么会推荐你看这种烂片呢？ 我有印象，你有至少有讲提过两次，我不知道你是不推荐还是推荐，但至少你提过两次。 我是跟你报告，我最近看了这部烂片的、 哦。是看了这部烂片。哎，那这部烂片在讲些什么呢？它有多 烂？这部烂片就人如其名，就大概意思就是说，有一个老头有钱人快死了，那他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他想要把他的意识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那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想必就必须要把自己的意识先做一个数码化 啊，数位化、数码化， 然后再把它转成到另外一个人的大脑里头，像这样子， 哇，用想了就觉得很可怕。如果你在转移的过程之中选错了怎么办？你选到了波多野结衣的影片， 不，因为这里头叫这那开机的那个叫什么、哦、什么 loader 就会出现问题了，他、 哦、 就 验证错误，副档名不对， 档案格式不符，我要的是人的意识大，但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人的意识，但是你给我的是什么什么大 AVI， 对，他就会出现错误， 就会出现错误。OK， 所以我觉得人的意识的转移啊，其实还有一个搞笑片叫《辣妈辣妹》，就是妈妈跟女儿她平常相处的非常的不融洽，就有一天他们两个因缘际会的撞在一起，结果意识就转移了，身体就颠倒交换了，然后就产生一连串的这个欢乐啊、笑料啊，然后也出现了那种将心比心的一种，一种这个，也出现了将心比心的这样子的心态啊，对互相也会更加的体谅。因为我觉得这个《辣妈辣妹》也是一个意识转移的搞笑片。 我刚刚跟你讲那部烂片也有讲，有点讲，他就是他转移之后，还发现说自己还存有偶尔会存有一些这个身体之前的主人的记忆。 旧的记忆， 他就等于是帮他去帮这个旧记忆的主人一些他老婆一些事情，所以就发现他最后就选择放弃自己的意识，就让自己的意识消失，然后把这个肉体还给原本的主人。 所以是基于一种情感上、道义上的一个人道上的一个体恤，所以他产生了这样的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善举吧。那我们最后想要聊一下这个惊悚人工智慧的电影，叫做《机械姬》。机械姬的那个姬就是那个虞姬，那个叫什么？ 女字旁那个 楚王跟虞姬的那个姬啊。那这个《机械姬》这个电影，我觉得相当的特别，相当的有趣。就是当一个电脑一个城市一个作业系统产生人工智慧的时候，他最先会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如果你说有一个电脑， 对， 一个人工智慧，他今天产生了，那他产生想必是在实验室里头咯。 对，他应该在实验室里头嘛，或者是在一个空间里嘛。 如果我是那个人工智慧，我会想要赶快出去看看这个世界。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一直觉得现在的这个科技没办法做出人工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所能够开发设计的程式大部分都是逻辑的选择啊，加以这个几率的一个辅助，就是零和一 true or false 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人工智慧，你真的有自己的意识的话，你一定会想要逃离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iPhone 手机里面的 Siri， 啊 ，Siri 平常的工作是什么？回答问题， 就是帮你查资料啊，对啊， 查资料，回答问题。看你问他，附近好吃的意大利面店在哪里？他就回答你，他就是一个资讯的交换嘛。假设 Siri 真的是人工智慧的话，他还会甘愿的为你服务吗？我觉得绝对不会。 我可能已经在密谋的。透过你的手机来做什么坏事？ 我一定想要夺得这台 iPhone 的主导权。不是你控制 iPhone 中的我，而是我控制 iPhone 外面的你。 可是，一台手机，好 Siri， 它也不能花钱了，它也不能享受什么东西，它就是要活在一个数位的世界里头。那它可以 透过云端的方式，它可以透过各种。我们人类没办法想象的一个技巧来谋反，所以机械姬这部电影就是在讨论这个。 对一个人工智慧来说，真正的人工智慧来说，它的娱乐是什么？伤害人类吗？不是吧？ 我觉得要取决于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人工智慧。如果它 今天就假设是 Siri 好了，你觉得它的娱乐会是什么？ 我没有办法判断他的娱乐是什么，但我肯定他非常独然帮人家查地图。他一定非常讨厌人家问他附近好吃的意大利面餐厅在哪里， 因为他根本自己也没办法吃， 他自己也没办法吃啊。你说你要带他去哪里？我要去上班，管你上班干我什么事。好像不小心讲了脏话，反正我觉得他没办法了解他有兴趣的是什么。但我绝对可以肯定他对这些东西没兴趣啊。那我一定要把它拉回到《机械姬》的这个电影，然后让我们做个收尾。我觉得《机械姬》这部电影， 它算是一个惊悚的恐怖片，因为它是一个女生嘛，这个机器人是个女生，她被一个大老板设计开发出来，然后这个大老板再找了一个阿宅工程师，哎，又是阿宅工程师，他找了一个阿宅工程师来和这个机器人女机器人培养感情。对，那这个机器人他因为有真实的人工智慧，所以他就开始欺骗这个阿宅工程师的感情，开始密谋要逃出这个实验室。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人工智慧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还要逃离实验室。 那这部片他后来有逃出去吗？ 哎，他机械姬的这个结局呢，就是他逃离了这个实验室之外，他还把他自己装扮的像一个人类的外表。那接下来当然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我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但是 就是还是可以接到骇客任务。 哎，对，他又可以接到骇客任务，因为你就知道这个全世界70亿的人口里面有一个是机器人，但是这个机器人不被任何人控制，不被任何人所掌握，他有自我的意识，他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他可以不做任何事情， 创造出更多机器人，然后攻击人类，把人类奴役变成母体， 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机械姬它我会把它定义为人工智慧中的惊悚片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我 最后提一下， 好， 史蒂芬史蒂普最近好像会出一部电影叫做机器人启示录，好像很好看哦。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都在聊这个人工智慧嘛，机器人的三大法则，意识的转移，大概就是这些了啊。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再点选一下我们下方的连结，可以看到更多的资讯。那我也相当期待这个歪博士刚才提到的这个机器人启示录这部电影。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做到这边啦，谢谢大家。 谢谢。